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二集，钓鱼执法。 你带梅卡去找吴之奇吧，务必在十天内将他安全送达。 看潮声一听，耳朵都变成了飞机耳了。 十天太短了。 那你想要多少天？ 起码一个月吧。 你是想顺便玩一趟再回来吧？ 哎，怎么可能呢？拜师是正经事，我从来不耽误正事的。要不这样，20天好不好？ 9天。 15天行了吧？ 8天。 我10天就10天。 回来之前手机没收，不能在路上玩游戏。 那我有事要联系你们怎么办？ 我抽屉里还有一部诺基亚1280，可以让你打电话。 看潮生眼珠一转，做出一副乖巧听话的样子。 好吧，我会在10天之内回来的。 梅卡现在不能化形，一路上你要注意，不能惊扰普通人。我会让人给你们订好回来的车票，没有站点的地方你们就走路过去吧，这样就不用带钱了。 看超生简直快要哭出来了，不让带手机玩游戏就算了，怎么连钱都不让带啊？ 那我们一路上吃什么呀？ 除非你保证不拿钱进黑网吧玩游戏。 一眼被看穿内心，大黄猫的嘤嘤嘤瞬间噎住，东芝听得都快要笑死了。看潮生就算变成了人也是个小孩子，现在正规网吧都得出示身份证，他的确进不了。不过小县城的黑网吧就没这个限制了。龙申对他的了解完全掐住了他的每一个软肋。 我保证，我以女娲大神的名义发誓，一路上不进黑网吧玩游戏，也不贪吃贪玩，一定会在10天之内把梅卡送到目的地，见到吴之奇再回来。 看潮生虽然幼稚任性贪玩，但只要发了誓还是会说到做到的。最重要的是他在龙身面前根本提不起反抗的心思，不像对着何玉就张牙舞爪的。 那你们现在回去准备准备吧。 章鱼对危险与强大存在的感知很敏锐，早在龙身进来时他就已经把游戏都退出来了，一动不动地挂在床尾当吉祥物。看潮生跳下床往外走的时候，他吧唧一声跳在了看潮生背上，也跟着溜了。房间内总算恢复安静，龙申关上门看向冬至。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养。 龙申知道如果没有冬至的纵容，看潮生他们也不可能在病房里胡闹这么久。听出对方语气的不赞同，冬至摸摸鼻子。 我整天躺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跟他们聊天挺有意思的。 冬至跟龙申原本在同一间病房，不过龙申醒得比他早，对方的职务地位又注定不可能闲下来。龙申的精神好一些之后，各种人事与文件往来就开始多了起来，每天总有过来请示他各种事情的人，冬至才算真正体会到对方日常工作是如何忙碌的。不过龙申为了不打扰他休息，往往都会避开他，出去会谈处理之后再回来。其实冬至也并不赞同他太快投入工作的。 师傅，你身体最近怎么样了？ 已经没事了。 龙申在他床边坐下，还主动伸出手让他把脉。冬至探了一下他的脉搏，的确平稳有力，但那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他顺势一用力，将对方的身体拽得弯下腰，亲上了那张久违的嘴唇。龙申没有推开他，两人交换了一个情意绵长的深吻。 我到现在还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，像还未从幻境里脱身。 冬至伸手环住龙申的腰，将下巴搁在对方的颈窝里。按理说冬至在与波贝叶同归于尽时就已经彻底死了，同样的，龙身吸入了那么多魔气，又被天魔占据躯壳之后，也很难再存活。之所以两个人现在还能劫后余生， 是因为当初龙山注入长手剑的那一半神魂，在两人死去的瞬间，重新给他们再造了一次生命力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龙山与冬至的生命都来源于龙山那一半神魂，两人相当于共享着相同的一段生机，余生自然也就是真正的同生共死了。归根结底，还得庆幸波杯叶被八方伏魔阵压制已久，刚刚苏醒过来时力量大不如前，秀先有车白与宗灵的牺牲削弱了部分魔力，否则啊，别说冬至愿意舍弃性命，就算100个冬至视死如归，也只能徒增炮灰而已。冬至看着龙身，目光变得迷离茫然。 我甚至觉得，其实我们还在深渊地狱，现在都只是我做的一场梦。 是真的，不是吗？ 这种感觉龙身很熟悉，但他心智坚硬如铁，千百次试炼也不为所动，才能成就半仙之体。冬至虽然天资过人，毕竟才踏入修行界不久，很容易混淆迷惑，走不出来。龙山伸出手指点上他的额头，些许冰凉让冬至微微一颤。 你这里现在所有的生命力都来自于我的神魂，我说是真的，你就是真的。 就像那盆玉露一样？ 差不多，但也不一样。我不会去亲一盆玉露。 龙山俯身在他鼻子上碰了一下，冬至像是想到什么，突然乐不可支，抱住龙身哈哈大笑。 那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不就是自攻自受吗？ 我…… 那你叫我师父其实也是可以的。 我叫你，你敢应吗？ 怎么不敢？你叫来听听。 师父。 哎，乖徒儿。 但下一秒，冬至立马就体会到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，直接被压在病床上，亲得天昏地暗，顺带从头到尾被摸一遍，甚至还被掐住了要害无法释放，最后不得不泪眼汪汪的求饶，连叫100声师父才算接了过去。被折腾了一遍之后，冬至也老实不作妖了，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个脑袋来。 师父，不带你这样钓鱼执法的呀。 你不也挺喜欢的吗？ 冬至一愣，只觉龙身这一个小动作跟以前有点不相同了，带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邪气，但也不是魔物的那种邪气，更像是一个人在使点无伤大雅的小坏。可这本来不像会出现在龙身身上的。 师父，你跟波贝叶合体了那么久，对身体没有影响吗？ 最近我忙着交接，就是为了辞去副局长的职务。 为什么？ 我感觉自己体内的魔气还没有清理干净，虽然不至于影响到思考判断，但总归还是会在短期内有一定影响。而且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累了，想休息，和你多待在一起。 听见龙身说我也累了，冬至的眼眶就有点发热。这个男人毕生都为了世间苍生在奔走，难得也有一天会说累了。 那等我伤养好回路程了，你陪我一起过去好不好？ 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